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剧代表性传承人古文月，采访吴勇，播音郭伟，录音合成梁和之，监制孟丽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儿刚刚吹过来，云儿就要走，有人想牢你的手，为你要挽留。来呀来，来呀就要长相守，走呀走，总有相逢的时候。风儿为谁吹过来，云儿为谁 伤。

但是他又迷惑地看着马提尼医生。天哪，克拉伯搓着双手， 女性的占有欲，罗威，小心点儿。雷恩先生，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些无聊的话到底什么意思？ 老绅士慈爱地看着佩金斯和罗威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耳疾，他只是喃喃地说， 我想该去看看巡官了。医生，我让车子送你回去，叫多罗米欧来。孩子们，我们搭出租车去下城。啊，克拉伯先生，打扰你了，谢谢，再见。 巡官拥抱了女儿，女儿也回报了他。他问罗威， 你怎么了？ 当子弹，先生。 哦，对了，佩蒂昨天晚上说过了。 萨姆咧嘴笑笑， 这可以让你以后少管闲事了吧，年轻人。好，大家都坐下吧。哼，大劫，老天呀，真希望我人在那里。 你会去挡子弹的，罗威生气地说。 嗯，贝蒂，有没有想到那家伙是谁呢？ 佩辛斯叹息着说，他的脸蒙起来了，爸爸，而且当时我也没有心情观察，当时戈登躺在路上流血。 他的声音呢？你说他问你要信封？ 装的，我只能猜出这么多。 朝你开枪。 巡官靠回椅背，做梦似的说， 这更像是一回事了。他已经露脸了，很好，我喜欢。 然后他又叹了口气， 可是我恐怕不能再和这码事纠缠太久了。那件珠宝抢劫案把我搞得团团转。 你查过失踪人口的名单了吗？ 雷恩问。 其实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，巡官。 萨姆拿起打字机打好的一叠厚厚的纸，丢到桌子另一边。 找不到半个和树有关的遇害或者失踪人口。 老绅士查看着名单。 奇怪了，他咕哝着说，这是世间最奇怪的一点，可是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 记得吗？我也是那么觉得的。我准备罢手了，这件事实在是太深太脏了。 外面前厅的电话响了，大家可以听到布劳迪小姐带着哭腔的声音，正在哀求对方提供信息。接着巡官的电话也响了，他拿起话筒。 喂，哦，什么？ 萨姆花岗岩般的脸因生气而发红，好像骤然响起的警笛，他的眼睛暴突，其他人大惑不解地看着他。 马上就来。 他摔下电话，从椅子上跳起来。 怎么了，爸爸？那是谁？ 佩辛斯赶紧追问。 博物馆的乔特。 萨姆大叫， 那边出事了，他们要我们立刻过去。 现在又怎么了？ 罗威说着也站起来。 这简直疯狂透顶。 老绅士慢慢起身，他的眼睛里透露出精明的神采。 真是古怪极了，如果 什么？ 佩辛斯问。一行人正匆匆走向电梯。雷恩耸耸肩， 希勒说每件事情都是上帝的判决，我们等着看吧。孩子，我对上天安排的秩序有十足的信心。佩辛斯静静地和大伙一起走进电梯，然后说， 马提尼医生检查萨克森信笺用意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一直在想。 佩辛斯，别想了，他做的事很有趣，只是做个参考，但在这个阶段不重要。有一天谁知道呢，也许会用得着的。他们感觉到不列颠博物馆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之中，乔特博士的山羊胡子凌乱地翘着，他在莎士比亚的铜头后面迎接他们，气急败坏。 真高兴你们来了，今天实在是很令人懊恼。罗威，你的手臂怎么了？意外吗？请进，请进。 他急急忙忙带他们穿过接待室，来到他的办公室，结果他们看见一伙奇怪的人。高高的塞德拉博士瘦削的脸庞涨得通红，皱着眉头踱步。一个壮硕的警察稳稳地站在一把椅子后面，手上握着一根警棍。椅子上坐着一个高大黝黑的拉丁血统的家伙，阴沉的眼睛里潜伏着恐惧的恶魔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他衣服凌乱，好像挣扎过，一顶灰白色的软帽丢脸地躺在他脚边。 这是搞什么鬼？ 萨姆巡官停在门口低声说，然后嘴角挂上狠狠的笑容。 瞧瞧，这是谁来着？ 同时有两个人深深吸了口气，一个是戈登罗威，一个是坐在椅子上的意大利佬。 科本，你好。 巡官亲切地问候椅子后面的警察。 还在街上巡逻呀？ 警察的眼睛一亮。 萨姆巡官，几百年没见了。 他笑着打招呼。 是啊是啊，好久了。 巡官愉快地回答。他走上前去，在椅子前三英尺的地方站好。椅子上的人低着头，凄惨地垂下眼睑。 哎呀，乔，你在博物馆里做什么？从下九流的地方毕业了？别告诉我你进了大学。上次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正在偷皮货。我跟你讲话时，给我站起来。 这些话一惊一乍的，效果非凡。意大利佬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整整歪斜的领带盯着巡官的鞋子。乔特博士的声音恼火得很。 这几个人几分钟前跑进博物馆，在萨克森市翻箱倒柜，被塞德拉博士逮个正着。 真的？ 哲瑞雷恩先生喃喃地说着，走进了房间。 我们叫来这位警察，可是这个人拒绝说出自己是谁，如何闯进馆内，或者在找什么。 馆长抱怨说， 天哪，真不知道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。 塞德拉博士，你在萨克森市逮到他时，他当时到底在做什么？ 雷恩追问。英国人咳了一声。 最令人吃惊的是，雷恩先生，您可以说，凭他这种知识水平的人，怎么可能追探善本书呢？可是我确定他想要的东西，就像乔特博士形容的，他在翻箱倒柜。 贾格尔的柜子？ 雷恩厉声问。 对。 不肯报出姓名？ 嗯。 巡官的嘴巴咧得很大。小，这一点我们可以帮得上忙，对吗？这个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家伙叫做乔·韦拉先生，我认识的最好的扒手，平常就是偷扒吃监狱犯，坏事做绝了，对吗乔？ 我什么事也没做啊。 意大利佬哀嚎着说。告诉我乔，你怎么进来的？ 紧接着的回答却是沉默。 这有什么好处？谁叫你来的？你那个笨脑袋不可能想出这把戏。 那人舔舔嘴唇，他的小黑眼睛从每个人身上扫过，然后激动地叫道： 没人差使我做这事儿。 他的小黑眼睛从每个人身上扫过，然后激动地叫道： 没人差使我做这事儿，我就进来了，就这样，就进来逛逛而已。 来看书啊？ 萨姆扑哧一笑。 你知道这小子对吗，科本？ 警察羞红了脸。 啊，巡官，不太清楚。我想自从你离开警局以后，他就没有嚣张过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了？ 巡官伤心地说。 好吧乔，你最好把话说清楚，否则我就带你去总局，让你尝尝挨训的滋味。 又没做什么。 维拉不悦地咕哝，可是脸色开始发白。戈登罗威往前走过去，受伤的手臂晃了一下，他冷静地说，巡官，我看我帮得上忙。维拉飞快地看了他一眼，显得很困惑，然后拼命地研究罗威的脸，好像在寻找熟悉的特征。1599年的贾格尔被偷当天，他就在访问博物馆的老师当中。戈登，你确定吗？ 佩辛斯叫道。 确信无误，我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认出他来了。 戈登， 雷恩说， 他是哪一个？ 先生，我不知道，可是他就在那群人当中，我发誓，那天他就在博物馆里面。塞德拉博士打量着维拉，好像他是显微镜下面的实验标本，然后退开去，面对着大窗户的窗帘。 乔，说话。 萨姆阴沉地说， 你和那群老先生老太太在这里做什么？别告诉我说你有执照可以在印第安纳州教书混饭吃。 维拉嘴唇紧闭。 好啊，臭小子。乔特博士，借用一下你的电话。 你想怎么样？ 维拉忽然问。 查查你。 萨姆拨了一个号码。 泰奥菲尔先生，我姓萨姆，萨姆侦探社的萨姆巡官。乔治·费希尔在吗？好极了。你的发车员巴比呢？在乖乖做事吗？能不能把他们借给我半个小时？好，立刻叫他们到第五大道和65街交叉口的不列颠博物馆来。 司机乔治·费希尔和红脸的发车员颇为慌张地赶来，他们加入沉默的一群人。